名额，由每日5000人增加到7500人。另外安排每日为大约4000名博彩业前线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当局由今日起加开澳门众艺馆作分流，为指定群组人士做检测，避免人群聚集。欧盟领袖经过四日会议，终于就7500亿欧元的疫后复苏基金达成共识。各国同意向受到新型肺炎疫情严重打击的成员国提供合共3900亿欧元无偿资助。另外3600亿欧元就会以低息贷款形式发放，预计意大利和西班牙受益最多。各国领导人同时就欧盟涉及11000亿欧元的下一个7年预算达成共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35点，升477点，总成交金额132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6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8蚊，升35.5；阿里巴巴256蚊，升16.4；中芯国际29.25，升1.1；美团点评203蚊，升14.6；港交所377.2，升31.2。ESR 是报18.76，升3.8；小米集团16.6，升7.8；中国平安86.5，升4.5；中国人寿19.5，跌2仙；阿里健康22.35，升2.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47，瑞士法郎8.268，澳元5.462，加元5.743。新西兰元5.1，欧元8.883，每百日元对港元7.2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22。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4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686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33美元，卖出182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即是近住淘大花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提提大家，在筲箕湾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筲箕湾道近住利家中心对出一段来回方向的快线暂时封闭，只是准电车行驶。现在去柴湾方向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在海景广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登记咗10000蚊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 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两个钟嘅骚动音乐，胜利到下昼嘅3:13，先揾你嘅有何雁诗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绝望时请点播》。人喺绝望嘅时候会有好多唔同嘅生理反应嘅，有啲人可能甚至会衍生出一个另一种嘅人格出嚟，对抗呢一个嘅世界。跟住揾嚟有 J.R. 嘅新嘅派台作品《双年咖啡》。 想换谁别个偷欢，可惜正义太残暴。恐惧里独个人，一刀割做两人，巴不得把嘴脸替换。委屈你属哪一方？难端庄多么壮观，可一半做圣人，多一半再杀人。恶毒地捏着屁股，这位一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达到 人潇洒暴走两拳，从内心扶着天风身可比无限，若可心都可有丑恶爱恨，赠你一句名分。如酒糟太黑心，那黑心你需要对等。你这答题请放心，在世界有几多个你会你，是谁逼去囚禁？神经早已崩溃了，扭曲了分寸，是否失忆了？伤心也不是了，是否都？ 自己简介有一句人善被人欺，所以他会衍生一个恶人的形象出来，去到圆满自己之余就是保护一下自己，面对这个充满着毒素的世界，抗衡这个恶毒的世界。 J.Ari 上年下飞， 几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沉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害苍生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物被冠称美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谁泄漏万万人智商失救，身心娃娃终于听教接受，不多后实现责压及成就，百毒不侵，就快超生，百毒不侵，就快超生。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drowning us i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期都会嚟到苏动音乐呢度介绍佢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嚟自 Rubber Band。百毒不侵。剛才那首歌讲的毒素是外在的世界的，跟着这首歌可能讲的那种毒素是来自你自己体内的毒素来的。那种毒素就是你可能不敢面对自己一些黑暗面，或者是一些欲望，这首歌通你通通排放出来。你知陈雷的句生理就是派台作品，尽情释放你欲望的这就是作品娑婆。 这刻上文还不错吧，别理会闲话，天光就成了谁在说梦话，原是刻胆错，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功，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将血管打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已煽动你渴望，是太可怕，不必告诉他，谁在诱惑就此亲吻全人，而且下再不要你为世间挣扎，进嘴巴藏身，且你让感官退化，苟且头上泪燃起爱吧，别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透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歌，下一秒心意飞梦到破，那种孤单最是为送歌，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这首歌讲的就是欲望，跟着这首歌讲的是爱。 嘅语言咧就唔系英文嚟嘅，而系嚟自中非嘅个国家叫做 Cameroon 嘅语言。成首歌嘅意思就系讲紧爱，原曲咧就系1997年时候嘅一首嘅作品嚟嘅。当时嘅歌手咧嘅名字叫做 West， 嚟到2020年咧，嚟自德国呢位 DJ 叫做 Robin Schulz 做咗呢个新嘅版本。featuring 嘅有 West。Alaine， Alaine 嘅意思就是爱的意思啦。嚟到三点半钟之前，继续同你讲下爱呢个嘅题材嘅。但系就有一个25岁嘅年轻人喺度讲下佢眼中成年人嗰种嘅爱情世界系点嘅咧？嚟自 Mad Boy 新嘅派台作品。 香槟啤酒早古清，天色开始暗，沙滩几位嘉宾不怎么吸引。如果小姐从不恐惧陌生，何妨谈谈追星或健身？海风吹不散香氛，漫谈潜相隐。巴士终于开走，声音这么近。如果小姐并不赶着回家，何妨长谈清酒或电音？看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收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下对万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时机那么短。今晚幸福，今晚算。言辞动作全凭直觉，日光中挥洒交织全脉搏。讲真心情不必推算星座，跟酒精沟通不必讲科学。成年人寻求何为快乐，成年人寻求如何留住快乐。天天问问问才没有奈何。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轻轻拖手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派对万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时机那么短。今晚幸福今晚算，看着晚霞掩心将眼眉，嘴边叫人迷倒是气味。已再没距离，趁半日假期，要爱便留低这里。 新歌《大人的科学》。 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你我碰上已不必计算，闭上眼时光再不转，一晚或者不算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一个兴建紧的地盘发生棚架倒冧，据报有大约10人受伤。事发下午大约3点，现场消息说地点是青衣路20号职业训练局工商资讯学院附近一个建筑地盘。救援人员正是赶往现场。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44,000多名日校考生之中，有18,634人考获3322的大学最低收生要求，占日校考生的42.2%。今年资助大学学额有大约15,000个。換言之，大約1.24人爭一個資助學士學位學額。 日校考生的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58.3%考获中文科三级或以上，比去年略为进步。55%考获英文科三级或以上，亦都较去年理想。数学科必修部分有81.9%考获二级或以上，88.4%通识科考获二级或以上。考评局话，今年共有45,257名学校考生，以及5,552名自修生应考文凭试。310名考生因患病或者系其他原因而缺席考试，向考评局申请成绩评估。本港再多两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死亡，至今累计14名确诊病人离世。医管局公布，玛丽医院一名77岁男病人在凌晨大约2点离世。他本身有长期病患，今个月14号因发烧求医，其后确诊，两日之后情况转差，入住深切治疗部接受氧气支援。他原本居住在慈云山慈康村。另一名死亡的病人是威尔斯医院一名87岁男病人，他是慈云山港泰护老中心的院友，凌晨大约2点50分离世，本身有长期病患，今个月9号入院接受治疗，当时发烧，情况稳定，其后病情持续恶化。今日是元朗721事件一周年，有工会下午到元朗凤游北街公园派发简易樽等的防疫物品。职工盟联同部分属会几名成员呼吁市民谨记洗手721步骤，即是每个星期7日都要洗手，每次洗手至少21秒，亦都不要胡乱同人握手，保持个人卫生。几十名防暴警员在场戒备，亦都有警员拍摄派发防疫物品的情况。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79点，升521点，总成交金额142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6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8.5升36.5，阿里巴巴257.4升17.8，中芯国际29.25升1.05，美团点评203.8升15.4，港交所378.6升32.6，ESR 系报18.76升3.8，小米集团16.58升7.6，中国平安86.45升4.5。阿里健康22.55升2.65，中国人寿19.52无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6，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人民币6.993，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4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6,86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33美元，卖出1,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如活如野和》，有请方浩文。 今天电话旁边的有方浩文，嗨你好啊。 嗨你好，大家好。 你好，喂，好久没见了，已经是咯，你先前其实有几首歌啦，咁来到今年呢又有一首，是我觉得是几轻松几 chill 的。即係我都覺得可能即係喺香港好多人咧，其實都呢一種嘅 vibe 咧，其實呢期都需要嘅，即係輕鬆鬆少少嘅一種歌咁樣。歌名咧叫做 All We Have Is Now 嘅，係啦，我揾你介紹呢首新歌嘅。 係，今次其實就做咗一首 City Pop 啦，呢首嘅 All We Have Is Now， 其實就正正好似頭先啊你所講咁樣咧，係想俾一個輕鬆啲嘅感覺大家，因為我覺得好似成個大環境同疫情底下咧，大家都變得好繃緊啦，咁所以其實都需要一個休息或者係輕鬆啲嘅時間，咁所以就寫咗呢首歌出嚟咯。 OK， 但我想問，譬如你自己都經歷緊，即係我諗係咯，個個都經歷緊呢段嘅時間啦。你自己中間有冇曾經去到啲位置就係、哇，發覺咦，我真係好 tense 喎，而你當時你點樣處理自己嗰啲嘅情緒嘅等等嘅嘢咧？有， 其實一路落嚟都好即係好嚴重咁樣個感覺。咁其實當覺得好 tense 嘅時候，就走去做運動咯，會、做下 gym 啊，跑下步咁樣舒緩下自己個心情咁咯。 哦，係喎，呢排見到你 Instagram 都開始做緊 gym 喎。 你嗰啲比冇得比 ，OK 啦咁样，但系真系即系，而且个系舒服啲嘅，即系好似你将你嗰个系成个思绪咧，可以集中喺第二样嘅身上先。 系啊，同埋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当初其实呢首歌我揾咗六号一齐好 write 份词噶嘛， 系啊， 咁我哋当初一定嗰个 concept 都系 all we have is now， 咁就系想讲话即系昨天就已经跑掉啦，咁未来又未到啦，咁我哋拥有嘅其实只系当下，咁希望大家记住我哋仲系拥有当下，可以快乐。唔好觉得快乐都有罪咁样咯。 哦，但系嗰阵时点解想邀请阿六号一齐去到写词嘅？其实 因为佢真系好 encouraging 嘅，佢成个人同埋佢散发出嚟嗰种 energy 系好啱 ，all we have is now， 所以就第一下就谂起佢啦。但系本来写嘅时候就揾佢写，咁但系佢写完第一稿之后咧，就 click 到我一啲内心一啲谂法，咁就讲不如 co-write 啦，咁佢又唔介意，咁所以就变咗呢首歌系第一次 co-write 啦。 系，因为我听落去嗰个 feel 咧，几有你哋嗰阵时，譬如你同阿 Robert Band 佢哋合唱嗰首《终于好天气》咧。即系嗰类阳光普照嘅 feel 咁样样嘅， 系啊，都听到多人咁样讲，即系嘅反应系又系咁样咯。 嗯 ，OK， 所以我谂你就系、其实嗰阵时同阿六号已经知道，咦啱，大家个 energy 都系类近嘅人嚟嘅，咁样。 系啊，咁啊，所以揾佢写，咁但系有意外嘅收获咯，就系佢即系佢主动话可唔可以做一个backing vocal， 咁然之后我好开心啦，因为我冇谂过佢会肯参与喺呢件事喺录音个制作度咁样，咁多咗一个好靓嘅层次，好多谢佢咯。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公鸟坐乱地叫嚣，这一分钟人们都胆怯，践踏中又吓了。 其实追溯翻最开头咧，你同阿六号系点样认识噶？系真系做歌识，定系之前已经有倾过偈噶啦？ 喂，我真系唔知道，我谂其实系好多时系咪出 function 咁样，大家倾下偈咁样识啦，定系因为合作而识？因为好似认识咗好耐咁嘅感觉。 系咯，但系你系真系坐低，大家去到真系倾偈，互相即系了解多啲大家谂法啊，诸如此类嘅时候，即系唔系做嘢嘅场合，有冇印象？大概咦，可能几时发觉啊？呢个人都几啱倾偈嘅，做 friend 咁样。 我谂系因为音乐上。即系我一路都有，我中意听 rock band 啲歌咁样，咁所以可能倾偈啊，又多咗去睇佢哋嘅 show 啊，慢慢建立咗个 friendship 咁样咯。 但你自己咧，嗱，譬如嗱，因为你自己呢啲歌咧，我觉得可能喺，譬如你嘅乐迷可能有一啲唔开心嘅时候，你听嘅时候咧，就可能真系可以俾到嗰种 energy 大家啦。咁就譬如你自己啦，都系当你自己经历紧可能系有唔开心嘅时候，你会唔会选择可能听歌去到排解某啲嘅情绪咁样嗰度？ 一定会啊，同埋因为跑步都中意听住歌咁跑嘛。 Okay. 所以变咗，我觉得音乐喺艰难嘅时间其实好重要嘅一个角色。咁我自己都想即系今年可能出翻密啲歌咁样咯，因为其实上一首已经系人话啦，咁所以到而家都隔咗一段时间，我希望今年可以积极啲派多几首歌咁样。 系，但系中间呢几个月嘅时候咧，系处一个系沉淀紧啦，定系谂紧嚟紧今年啦，再继续做歌嘅时候个方向系点？系属于边种嘅思考啊？ 我想个感觉都是好贴近返成个社会个感觉嘅，因为我自己我觉得离唔开啦，因为其实你生活就源自于你嘅生活啊，你对个社会有咩感觉，咁好自然都会係有呢种咁嘅方向写法咯，成个。 OK， 咁所以嚟緊有冇諗緊啊，嚟緊嗰啲可能个 vibe 系边一类型嘅嘢多啲啊，系呢一类超啲嘅电子啲嘅，定系balance 啲嘅，有冇一个谂法咧？而家 so far， 我谂我会做多啲编曲上嘅谂法咯，觉得即系希望玩多啲自己未玩过嘅编曲，咁下一首都会系一个新嘅方向。咁谂咗嘅，但系就制作中咁样。 O、okay, K， 因为譬如而家呢一首咧 ，All We Have Is Now 咧，就系揾阿 Ariel Lai 去到做噶嘛，即系个 arrangement 咁样样。咁系嗰阵时系大家觉得，咦，其实呢一类嘅题材，不如我哋试下把 City Pop 嘅元素落去，系边个？有呢个 idea 嘅？ 许创基系做监制嘅，咁所以我哋当初就一齐倾嘅时候，就佢就话，做呢样嘢都几好，咁我哋都话 agree 好啱 All We Have Is Now， 咁就拣咗呢一个方向啦，咁啊揾咗 Ariel 去做，咁 Ariel 其实之前好似冇揾佢去做编曲嘅，今次系第一次， 系，咁所以出到嚟嗰个火花唔错，我觉得。 是啊，我都好开心，我自己都 look 住系咁睇个 MV， 同埋 个 MV 嗰度都今次都系严同肥波帮我哋拍翻咁样啦，咁啊邀请咗四位演员，我都想多谢翻佢哋 嘅。我几中意个 MV 嘅，嗰样嘢就系因为好似真系喂，我哋唔使有太多所谓嘅大道理摆喺度，就系、是、其实喂大家一班朋友，大家轻松松、开心心聚埋一齐。就是這個 moment， 其實本身青春就是一個這樣的模樣嘛，我們覺得人生本身應該是快樂的，但是可惜在現在整個環境底下，我們好像忘記了快樂的本能，所以就在個 MV 裡表達回其實我們是可以擁有快樂的，只要擁有當下就可以做到這件事。那我多謝回四位啦，有 Hemi， 有阿健朗，有 Rancy， 還有阿譚的，多謝他們咁落力嘅演出，因为其实佢哋拍通宵要拍个日出咧，都好辛苦啊。 但我 feel 到佢哋嗰种快乐咯，即系 系啊系啊，好正，我自己都好中意。 当天那诺言，然而通通消失不见，遗憾是这一个信念。 首歌咧，即係我覺得咧，好多時譬如啲歌，我哋覺得啊，可能人大咗會聽啊，或者點樣啦。但其實咧，我覺得譬如做家長嘅話嚇，即係你嘅身份啦，係咪先？即係其實俾當係一首兒歌，俾啲小朋友睇，俾佢聽嘅時候，其實都好 make sense 嘅。因為其實真係，因為你其實首先我中意個歌詞，因為咧，其實佢係比較係直接嘅，即係我哋唔好咁兜兜轉轉啦，就係好直接。其實喂 ，at this moment， 大家就 embrace 呢個 moment 啦。咁其實喂，你當係同一個小朋友去講，喂，其實快樂係一件點樣嘅事？其实你唔需要话啊，嚟紧你要做咩工，或者你要搵几多钱，咁你就人生就会过得好快乐啦。其实你点样去 treasure， 同埋点样创造自己嘅快乐先至系紧要。 紧要嘅，同埋唔好忘记咗自己咯。因为好多时我哋分咗神去照顾其他嘢或者身边嘅人，但系都唔记得咗要令到自己快乐，要令到自己 keep 住喺一个好嘅状态，心灵有一个弹性啊，咁你先至可以继续去追求你自己嘅志向或者系一个信念咁样，先至可以做到。 系啊，思想会清晰啲嘅，我觉得即系心无杂念多少少咁样。喂，咁啊，上面而家就有呢一首系 All We Have Now 啦。咁啊，有冇预计几时新歌系做紧定系点样先？ 而家就努力紧啊，当中开始做个编曲噶啦。 O K O K， 咁啊，期待你今年就吓多产嘅女歌手啦。下一个系啦，喂，咁啊，希望下次上嚟咧，就真系疫情真系完完全全咁过去之后咧，就可以喺 studio 嗰度同你做访问。 系咯，好啊，好啊。 咁你都身体健康啊？ 你都系啊。 O K，take care， 今日多谢晒 Charmaine，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拜。 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由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转过右耳尖叫破碎。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抹不到意地。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人话能有如同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 21号4点钟之前，我哋有方浩文呢首旧嘅作品《人话》。 Talk to me。 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 嗰条题目，历史科有4958多人系应考，94.6%考获二级或者以上成绩，考获五级或以上嘅考生就有13.2%。 考评局评核发展项目总经理表示，法庭在今个月3号颁布了有关试题的裁决，考评局维持取消历史科卷一第二题分题 C 部分，不会评改答案，并且会用两个方法推算考生在那个题目的分数。考评局以两种方法当中较高的分数作为考生在被取消的二 C 题得分，再同第二题 AB 分题合并计出那题的总得分。他又说将第二题和其他三条题目作比较的时候，发现并没有特别异常情况，整个历史科卷一的科目得分亦都和往年差不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95点，升537点，总成交金额1,5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6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5蚊，升42.5；阿里巴巴257.2，升17.6。中芯国际29.3，升1.1；美团点评205蚊，升16.6；港交所380蚊，升34蚊；ESL 报18.76，升3.8；小米集团16.6，升7.8；中国平安86.35，升3毫；阿里健康22.65，升2.75；中国人寿19.54，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832，瑞士法郎8.262，澳元5.467，加元5.741，新西兰元5.104，欧元8.8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48。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4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6,86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33美元，卖出1,8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公路方面，提醒大家在北区的马会道，因为道路工程，现在沿住马会道来回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禁止转入去粉岭围，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太阳体能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DSE DSE。 DSE 放榜前要轻松啲。 各位等紧放榜嘅 DSE 同学仔，我系潘芳芳啊。遇到压力嘅时候咧，我通常就会听一首我中意嘅歌啦，又或者做下呼吸练习，想象咧吸入大自然嘅正能量，跟住将啲负面情绪咧呼晒出去，一吸一呼，做八次咧，心情就会好好多噶啦。一定要继续努力啊 ！Stand by you。 哇，真系好 work 啊，成个轻松晒。 以后做你 comfort zone， 放榜前后好轻松。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走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也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四点钟之后的苏联音乐 ，Hi King，Hello Eric 翻嚟啊， 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先， 系， 新啲嘅歌手啦，咁五年或者三年到啦，咁样，你有冇好庆幸啊？好彩你加入咗乐坛啊，令到即系好似多咗嘢听啊，多咗啲乐趣啊，开心啲嘅一个咁样嘅歌手啊 ，QVT 都系一个，我觉得， 啊 QVT 系， 都系近呢几年，林聪啊。 OK， 林聪， 一条歌手啊， 系咯， 嗯， 即如果唔系歌手，你会想讲边个啊？ 啲幕后制作人嘅名字咯，可能、 哦、OK， 例如咧， 即近年都多咗一啲有趣啲嘅编曲人噶嘛， 系系系， 头先系 GNY 啊、QVT 啊，跟住 Pray Loud 啊，系咯系啊 ，Hersk 啊，系咯，好多呢一类嘅新进嘅编曲人都系几有趣嘅做啲嘢。 咁头先讲嘅都系可能香港范围之内，咁我都觉得的而且确系帮香港乐坛即系加咗好多新嘅啲元素嘅。 系啊， 咁我讲呢个咧，我觉得你都会认同嘅。 边个？ 九 M 八八 哦， 因为 都系 嘅，因为其实咧老老实实即系我应该我啦，第一次接触佢咧就系同吴青峰合唱嗰首 Everybody Woohoo 啊嘛，咁当然嗰阵时嘅 spotlight 都系喺吴青峰身上嘅，但系你会好即系好惊讶，点解吴青峰即系第一首个人嘅作品就会选择咗一个真系嗰阵时华语乐坛未必咁多人认识嘅一个女歌手咧，咁样，咁然之后当大家慢慢认识佢嘅时候，亦都系当我慢慢认识佢嘅时候，我都发现哇，九音八八应该算个宝藏嚟嘅，即系点解咁讲咧？首先就系之前啦，我哋回顾翻三十一届台湾金曲奖入围嘅时候，即系非常之多嘅一个奖项入围嘅肯定啦，即系女新人啦，同埋咧，其实佢自己同 Leo 王写嘅一首歌叫做《最高品质静悄悄》咧，系入围咗年度歌曲噶。 哇、oh, wow ！ 但系其实嗰首歌咧系所有歌曲入边咧老老实实吓。最诙谐幽默嘅类型，即系点样咁讲咧？系即系最高品质正悄悄咧，系台湾一个冷气机广告嚟嘅，即系佢想卖嗰样嘢咧，就系叻嘅人咧系唔出声嘅，咁嗰个就系嗰个冷气机嗰个卖点啦。佢将嗰个意思攞咗嚟写一首歌，咁但系咧，我想讲嘅令我觉得好惊喜嘅呢个人，或者即系好庆幸，哎呀，你真系加入乐坛真系好啊！你决定唱流行歌，系因为佢有首新歌，呢首新歌令我意识到，其实系可能当下呢个气氛当中咧，所以可能我哋会有听到打气歌啦，咩抗疫歌啦，话俾你听啊，多啲勇气啦，就算喺呢个嘅谷底唔好放弃啦，呢啲嘢嘅时候，但系其实佢呢首歌真系好无聊，嗰首歌名叫做 Hello Bye Bye，OK，其实系讲紧咧女仔每个月有几日唔舒服嘅时候嘅嗰种心情，嗱呢个 moment 咧，其实佢系首先佢系同一首广告合作嘅歌嚟。 Okay. 咁嗰日广告入面通常都有啲好明显嘅 slogan 係賣緊啲乜嘢㗎嘛。咁佢哋嗰句嘢呢就叫做后流拜拜。 哦。 係啦。但係佢将佢变返成为一首佢自己嘅作品呢，佢就改成叫做 Hello, 拜拜。 幾得意喎。 係啦，同埋即係嗰個意思就係希望快啲嚟，快啲走啦。即係你唔嚟又唔得嘅。但係你嚟咗之後， 嚟你仲驚。 係啦，但係你嚟咗之後，你折磨我好耐咧，我好辛苦嘅，所以不如 hello， 拜拜，即係嚟得快，去得快咁嘅意思啦。咁、那個 MV 當中咧，即係睇咗個 MV 啦，即係好詭異嘅一個 MV 啦。即係首先你會覺得係好 low 嘅一啲嘅畫作啦，即係咁個小畫家完成噶啦咁樣。但係同埋都有種咩畢加索後現代藝術嗰種嘅風格喺當中。咁咧入邊咧，根據九 M 八八自己嘅解讀啊，佢化身成為呢個月事精靈。去表達翻女仔喺嗰幾日嘅時候唔同嘅一啲嘅情緒，配合唔同嘅服裝同埋色彩嘅搭配，去表達女性咧想即係希望嗰幾日咧抒發嘅一啲嘢嘅壓力咁樣樣。但係你明唔明？ 究竟月事精靈係做乜嘅咧？ 係啦。 佢系带个月事俾你啊， 定系带走 舒缓你嘅情绪咧？ 真系冇人知，但系你会觉得其实咧，即系老老实实咧，你就咁讲，你会觉得好无聊，咩事、啊？ 系咯， 即系有一种咧不被理解嘅幽默喺当中噶嘛。但系嗱，老老实实，我睇咗歌词之后咧，以一个每个月都被月事折磨到唔想翻工同埋唔想做人嘅呢个我之后，我觉得讲得好好噶、哦。即系例如入边有一句歌词系讲话，边个喺我嘅腹部跳紧一场忘情森巴舞？ 草蜢 你即系你想象到个画面就系咁样啦，系啦咁样。咁但系呢首歌咧，你仔细睇翻个歌词，佢又唔系咁肤浅地去同你讲啊，好痛啊，好点藏点藉，好辛苦啊咁样。佢有多少少嘢喺当中嘅，即系佢以一个月事精灵嘅角度去同你讲，佢想对你有啲支持。 系。 咁其实你仔细睇个歌词，你会有一种好似系朋友嗰种感觉。即系佢话，譬如当你眼角失守。 Okay. 当你又想坠落于深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最后一道支持住你的防线。其实嗱，呢啲对白咧，佢系用喺个 product 上面卖广告嘅。 系， 但系当佢全部攞翻落嚟做咗少少嘅修改，变成一首歌之后咧，佢、又系即系你会觉得，哎呀系啊，即系嗰阵时候可能一杯热朱古力，可能朋友嘅问候，可能男朋友嘅一杯暖水，因为男朋友净系识俾暖水你啫嘛。 系啊， 嘅时候咧，你会觉得都有莫大嘅安慰。哦、但我真系呢排系好中意，好中意呢一首歌。 系， 系即系嗰种才华，嗰种嘅轻松咧。做咩啫？ 我明啊， 你明唔明？ 系我觉得女仔要听呢首歌之外，男仔更加要识呢首歌。 系啊，可以感受到咧，你嗰几日咧嗰个女朋友嘅阴晴不定啦，同埋好难捉摸啦，到底系嚟自边一度？因为嗰个压力真系好大，你信我。 系， 但系其实成首歌个气氛系轻松嘅， 应该要啦。 系啦，根据翻佢个文案写，我觉得都非常之好嘅形容啊，叫做阴性嘅嘉年华会。系啦，即系阳性同阴性。嗱，而家大家都比较中意，希望系阴性啦，即系 negative 啦。嘉年华会 系啦，系啦，因为即系大家而家都希望，即系无论系做 test 嘅时候，乜嘢都系阴性啦咁样。 系， 但系嗰种状态就系好女仔嘅一种好私密嘅嘢啦。但系当佢摆入去歌词当中咧，你如果唔谂嗰样嘢咧，其实都痛噶，即系都系你人生当中咧好痛苦嘅时候，有一啲人有一啲力量会俾到支持你，但系佢唔会由一个啊，我哋要加油努力坚强顶硬上，即系呢啲角度出发，佢想话俾你听， 快嚟快走啦， 系啊， 系， 所以啊，今日介绍呢一首啊九 M 八八新歌，嗰个名称叫做 Hello， 拜拜。 汹涌，玫瑰春渲染夜的浓，只有我们才懂。心情无缘多动，每个月都需要 sort to sort。当做第二眼，你心事对我说，当你眼角是来说。 舒服晒， 好啱啊！ 可以打天秋了， 希望唔系，同埋可以饮冻嘢啦，一齐食雪糕，拜拜耶！咁哇，呢个真系完全系我人生嘅真实写照嚟，真系冇得讲。但系大家可以睇下 M V 嘅，系一种好即系另类嘅美学啊，即系唔系行嗰种。 呢个 M V 真系个 M V， 系啊，即不断有啲红酒杯啊。你知佢穿晒啲即係有酥酥嗰啲紅色嘅衫喺度搖下搖下，我覺得即係如果我係真係嗰幾日去睇個 MV， 我有種好想兜班車過去嘅感覺。搖咩搖啊？跟住然之後佢就唱，誰係我誰喺我的腹部，佢咪跳緊一個熱情心巴舞。我想話，你明嗰種嘅崩潰真係。 好中意佢哋好多呢啲題材啊！ 嗱，即係首先咧，必須要講係自己寫自己唱嘅創作人先做到嘅事啦。 係咯， 即係佢好難，即係嗱，即係舉例，你好難你行過去，你同林夕講，夕夜我想寫首 M 痛嘅歌。嗱，佢可能揣摩到，即係佢好詳細地同佢講我 M 痛嘅時候有幾痛，佢可能會揣摩到。但係嗰樣嘢又係即係經過咗一手啊嘛。 係啊。 但係當佢可以自己處理曬成件事嘅時候，佢入邊真係有好多佢自己嘅巧思喺度。 係。 咁例如佢有啲咩押韻咧，佢係押 woman 才懂咁樣，即係佢女仔先會明白嘅咁樣。 係。 咁但係當你眼角失守，我會係你最後嘅一咩？我就係你最後嘅防漏咁樣。 係。 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真係好女仔。你睇个广告，你会知道嗰啲重点啦，同埋最紧要就系、是，即系当佢摆喺首歌当中，你会明白当中嘅幽默，同埋你会明白嗰种嘅共鸣感，其实好难。 系咯，同埋呢啲好地啊，即系咧，成日啲人咧讲共鸣啦，咁但系共鸣一定要系全世界个个都有共鸣噶嘛，即系其实譬如你啱啱呢一种歌就系、是、吓、啊、我明啊， 好明啊， 系啊M 个我明噶啦，咁样即系你就喂系咯，点解冇人写啲歌嘅啫？咁样即系有阵时就系、是。你有啲好細微嘅嘢喺生活入面發生緊嘢，但係講你仲誒就係、是、嗰一下咯。 冇錯，同埋我會覺得呢一種嘅獨立歌手也好啦，又或者呢一種性格嘅，即係有呢種堅持嘅獨立歌手咧，係好難得嘅。即係當其實第一年出道做新人，佢我仲好記得《平庸之上》呢只 M 呢只碟嘅第一首嘅派台歌係《愛情雨》啦。咁就俾人話啊，做復古做得好好、啊、喎。咁因為話唱歌似沙莉 ，MV 影得似鐘楚紅，即係你會覺得哎呀。我嗰時好驚佢俾呢件事限制咗啊！即係自此之後都係玩 retro 噶啦，自此之後都係不斷地行啊爵士加 R&B 加復古，點樣可以將成件事做得好好睇睇咧？但係你會發現啊，原來佢冇俾嗰件事限制咗噶喎，佢依然不斷探索緊自己可能嘅唔同嘅歌曲嘅，無論係題材啊定係風格咁樣，咁你會覺得啊。佢會即係我一開波講，我話好慶幸佢加入咗樂壇，決定全身唔單止係爵士流行啊，直情係普通任何流行，佢都願意去做嘅一個歌手啦。 OK， 所以阿瓊今日講就係9 M 八八呢首新歌啊。 Hello， 拜拜。 係啦，咁啊嗱，你頭先講即係近呢幾年即係加入樂壇嘅人啦，咁、今日呢首歌咧都係上年啦嘅一位男新人啦，叫吳林峰啦咁樣。咁咧就頭先我講話即係啊，有陣時嗰啲所謂共鳴位啊，其實你就唔使即係。下下嗰啲講大道理，然之後啊，係啊，人生真係有啲放下，咁我真係好有共鳴啊！即係唔一定去到呢種咁大道理嘅級數嘅。 明白。 咁因為佢嘅新歌咧叫《巴士光年》啊嘛。咁你首先講塞車啦。 係。 咁我諗即係屯門區嘅朋友就應該即係好明白嗰種嘅苦況啦。 好多。我而家呢排搬咗入將軍路，將軍路之後咗出隧道，你都有呢種感覺啦。 係啊，有陣時可能西貢嘅居民都會即係 feel 到嗰種就係、是、啊，因為得一條路 嘅 啫。 係啊，所要經過吐露港公路嘅朋友，你都 有可能會明啦咁樣。咁咧，同埋因為我覺得係首先呢個題材已經會中啦。咁、然之後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就係佢個 music video 咧。因為今次佢哋專登度咗一啲位咧，就係、是、你可能搭巴士或者一早起身咧，諸事不順。 啊、 即係嗰啲嘅生活嘅小例子啊， 係嗰種猛震、 啊。係啦，咁即係例如你搭巴士，即係你試過即係哇，突然間口渴，你想飲啖水，但係點知個蓋又唔知碌咗去後面啦。即係其實好細嘅一件事，哎、但係咁落嚟寫首歌啊，太過長啦，係咪？但你放一個 MV 度講搭巴士你覺得係我試過啊，又或者即係好多時譬如你搭巴士嘅時候，即係人哋行過咪一抽二楞啊，跟一個袋子批落你個頭度啊，但係你又唔好意思話人啦，係咪先？咁呢啲又係呢啲位啦。咁、然之後可能係一朝早起身，你覺得諸事不順就係咧，佢有一個鏡頭，我覺得係好重嘅，就係、是、你開嗰啲罐裝嘢咧，或者你煲完水。 煲完汤好，你咪将嗰啲汤咪成个煲咪倒落去个汤碗度嘅。硬系唔知点解咧，你预咗嗰个液体嘅抛物线系会中你个碗噶嘛？但佢永远啲水黐住嗰个煲，然之后流到成台都系咁样噶嘛？系啦，咁系啊，呢啲真系好鬼猛噶咁样。咁啊，中国我就觉得啊，你又捉到好多呢啲细细微微生活入边呢啲令到好猛整嗰啲琐事。 系 啦，咁啊，但系佢即系去到最后就唔系叫你猛，而系。佢幾好笑啊！其實你隔翻一排睇，係咯咁一朝早搞到一鍋粥咁樣，搭巴士係咯，點解咁煩嘅啫？咁樣，即係佢有種咁嘅樂天喺中間嘅。 即係同埋都希望聽完首歌之後會有啲嘢釋懷到咯。 係啦，咁樣咁，所以今日揀嚟咧就係吳林峰呢首啊，《巴士光年》。 请坐在长途遥不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不堪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来吧放松嬉戏一下，需怨命，那欲望究竟？望穿车窗窥探世间本性，有陌生风景映入眼睛。新屋村咁少的旧铺，如搭错车当即弃。在你想准确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如未直心心态转化。 哦，点解要塞车？我就翻去打机啊！我已经迟噶啦，做乜仲要咁样？ 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日唔失噶？唉，算啦算啦算啦，话歌听算咯。有个样叫吴林峰、啊，哇，睇下佢啲歌先。啊 ，OK 喎、啊。 坐巴士赶着到家，焦急苦恼没法更改到现况白目。再继续吧，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警方没法更改到便放下，算吧，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如未直心心态转化，随着耳筒心态转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今届有四男三女喺甲类七科考获全部五星星成绩，当中一男一女喺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五星星，属于超级状元。有一名考生在六科甲类科目考获五星星，以及一科丙类的语言科目考获 A 级最高级别成绩。一些有特殊教育学习需要的考生亦都考获佳绩。今年有两位特殊考生考获六科五星星，一人考获五科五星星，一人就考获四科五星星。考评局话，今届文凭试举行期间，部分考生抵达市场之后报称不适，或者申报咗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需要离开市场。考评局共收到310宗需要评估成绩的申请，较去年多一倍，其中301宗获批。当中81名学生按其他已经应考的同科试卷评估成绩，另外220名考生没有同科试卷可以参考，局方颁了科目评审成绩。考评局指出，今年违规个案较去年上升，其中23宗涉及在市场拍照或者上载电脑条码，个案较去年多一倍，其中17宗成绩需要降一级，6宗需要扣分，另外53宗涉及携带未经许可物品，会对考生轻微扣分。今日是元朗721事件一周年，当晚在元朗西铁站遇袭受伤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下周联同多名当日伤者，包括当晚路过凤游北街被人打伤背部的厨师，准备在元朗站地下空地开记者会。警方下午先在有关位置拉起封锁线，并且广播指现场属于被警方封锁线包围的地方，警方可以采取适当武力阻止任何人士进入或者逗留。林卓廷三名助理带同横额到场准备，仍然未展示横额已经被多名警员截查。助理表示，警员向他们发出警告，如果展示横额引致人群聚集，警方可以采取行动，不排除会发出违反限聚令的告票。英国即时暂停执行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并且将香港纳入武器禁运适用范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英方涉港错误言论和举措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他强调，在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重申任何干涉施压的图谋绝不会得逞，敦促英方放弃在香港延续殖民影响的幻想，立即纠正错误，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以免进一步损害中英关系。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5点，升577点，总成交金额16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6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4元，升41.5，阿里巴巴257元，升17.4，中芯国际29.35，升1.15， 美团点评205蚊，升16.6；港交所380蚊，升34蚊；ESR 系报18.76，升3.8；小米集团16.6，升7.8；中国平安86.35，升3毫；阿里健康系报22.65，升2.75；中国人寿19.54，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2，日元107.3，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人民幣6.992，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9。日經平均指數報22,884點，升166點。港金現價報16,86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43美元，卖出182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快线已经解封。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清咗场，而家快线已经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咧就排到去近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下昼4:39，翻嚟骚动音乐阿劲嘅部分。出边真系好热噶，因为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中，所以第一首歌用女仔嘅身份同你呼应翻出边好热嘅天气，拣嚟苏慧伦最新专辑当中嘅作品。 37度，大汗淋漓，好热，衣服拆下就感到我湿了，习惯冰镇。喝啤酒太狠，起来色又认真。如果距离那男人来敲门，来不及也不需要略施过分。我的慌张狼狈，其实他会爱，有可能。只穿上的闷热，只我身体的壳，什么夏天都不过分。这 T 恤的 身上发现了什么该得个诺贝尔，大人的笑解释美丽脸你怎么能明白呢， 我有点太快乐，但剩下的过程太现实的剩下被自然暖化的我的心奶奶的潮红的经过清澈， 佢系一首好坦白嘅女人歌，致敬我女人嘅身份之余，亦都坦诚我内心嘅欲望啊！简尼苏慧伦《面面转十》当中嘅作品，非常有魏如萱嘅新歌。苏慧伦 featuring 魏如萱作品，歌曲名称《气温37度的遐想》。其实近几年的而且确好多呢一种咧，讲到女性价值嘅作品嚟嘅。之后第二首歌拣嚟系一年前出嘅作品，一年前2019年7月份，周笔畅推出佢呢一张嘅专辑。当中找来周耀辉帮他包办了成只碟的歌曲，当中歌词就是讲到女人觉得不觉得 同头先气温37度的遐想一样啊，成只碟都是致敬女人呢个身份。而周耀辉包办咗成只专辑所有嘅歌词，简尼周笔畅作品，歌曲名称《女流》。其实一啲都唔惊讶嘅，就当揾咗周耀辉成为咗一只讲女人专辑包办歌词嘅填词人之后咧，你会发现其实好多嘢都讲得好重嘅。咁除咗讲女人之外，讲人性咧都有好多非常之出色嘅作品。跟住呢一首歌咧，算系周耀辉同李荣浩相遇嘅起点。 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像无数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哪一个？记得 李荣浩的作品，填词是周耀辉，曲词编曲都是李荣浩自己负责的，歌曲名称叫做《无特》。当中问到怎样去证明我们还生存着呢？是不是好像店铺里面的人形公仔那样穿着很漂亮的衣服，不断被人摆动你的双臂就叫活着啊？而当中讲到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点样可以证明我哋唔系铺头入边嘅人形公仔呢？ 周耀辉呢首歌曲当中写到喜怒哀乐，同埋听情歌嘅时候，我哋会有一啲反应，有一啲感觉。李荣浩主唱，歌曲名称《无得》。有阵时有啲嘢系令人伤心嘅，生活中嘅麻木可能系因为我哋无力去改变一啲嘅事情，于是乎都决定不如做个冇感觉嘅人啦。 节日广告短信都留作纪念，和深夜电台对话很熟练，备忘录只有记录失眠一千天，29岁的礼物是与自己的和解，给先生如此过几年，主动信任对话直觉，像标本静止格子间，同时缓慢变得不新鲜，给先生只是你微笑一色斑点，擦不擦都没什么区别，又忘记倒掉昨晚冷的泡面，灰尘落在肩上都沉甸甸，凌晨的星空它是否也在看呢，回想那年烟火声中他的手还是没牵，给先生如此过几年变成一张褪色便签，想起了明天有聚会就不去了吧，没他也没差，给先生坐在封闭的空空房间看完最爱的影片， 一位内地男歌手，他叫做裘德， 给先生如此过几年，红灯时间又怎么见，快乐的过去也有些，可那人早收回体验权，最后他自己切断了逃生路线，别可怜，至少对他而言，终于解决失眠。 曾经同你介绍过呢位神秘嘅内地男歌手，歌曲名称叫做 K 先生，可能有啲抑郁嘅故事，偏偏系由呢个 K 先生身上可能见到好多人生活当中嘅影子。之后到今日最后一首作品，简直有卢广仲作品《几分之几》。 记得那天太阳压着平原，风慢慢吹，没有人掉眼 着纯白球鞋，风继续吹，世界继续作业。那么确定，我知道那就是你。进了我的森林，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你，晴朗的南方，就算犯错那岁月等我，就算停留，还有你和夜空。我算什么，让你无条件的为我、哦？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 先至为之重要呢。最后一首歌揀嚟卢广仲作品，歌名称叫做《几分之几》。再提一提大家啦，喺今晚十一点之后呢，二台嘅节目将会改为中文台联播节目，咁影响会直接去到听嘅朝头早嘅八点。咁具体嘅改动呢，大家可以上去港台网站度参考嘅。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多多谅解，我哋听日下午3点再见。